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听众朋友，来关注天气。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南转北风一二级，最大相对湿度 50%， 最低气温24度。明天白天晴间多云，山区有雷阵雨，北转南风二三级间四级，最小相对湿度 15%， 最高气温37度。北京市气象台继续发布高温蓝色预警，预计6月29号到7月1号本市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将达到35度以上，请大家注意防范。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情况，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教育面对面。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 每晚相约5点半，教育面对面。 本节目由金华学校特约播出，金华学校更懂中高考，4006507766。 多年求学路，今朝可满意。比起复读一年，更怕遗憾一生。金华学校高考全日制班，全方位教学，提升学习效果，精细化管理，提高学习效率，全天候陪伴，励志教育，激发学习热情。谁说人生不可逆，谁言名校不可及，来金华全日制，做更好的自己。报名电话400-650-7766，400-650-7766。 2018高考改革持续深入，如何洞悉高招变化，把握人生机会？ 双一流大学名单公布，高校格局产生重大变化。 打破专业招生原有模式，高校大类招生建成主流。 二三本合并后第二年，志愿选择进一步精细化。 2018年北京高招大型直播咨询3月1日拉开大幕。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为你梦想护航， 权威解读高招政策，全面解答必考难题。尽在每晚5点半到7点 FM 107.3教育面对面。 大家好，欢迎收听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2018北京高招直播咨询。我们呢进入到了第二轮咨询之后呢，也是离我们最后呢志愿填报啊越来越近了。在明天晚上的8点，志愿填报的通道就将关闭了。那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请到了我们高招咨询二轮的最后两所高校，也是呢我们北京考生特别青睐和关注的两所高校。北京师范首都师范大学和首都经济贸易大学。那么关于这两所高校大家的问题，在今天节目直播进行期间，欢迎您随时的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教育面对面 RBC。同时呢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两部热线电话，6515-0822和6515-0833。今天呢我们会利用我们直播的这个时间，尽可能多的来回答大家有关志愿填报方面的问题。首师大、首经贸这两所高校，您关心哪个点呢？欢迎提问。首先请听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 权威、准确、及时、热辣，全景教育，锁定每日教育播报。 今天每日教育播报的主要内容有：教育部发布数据显示，全国34所高校新增网络与信息安全相关专业；7月1日起，高等教育学历学位认证服务取消收费。全国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发布预警，提醒学生提防回租贷陷阱。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根据教育部发布的2017年度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备案和审批结果显示，2018年共新增备案本科专业2105个，新增审批本科专业206个，合计新增专业2311个。这次新增备案本科专业中，最热门的均与信息技术有关，其中250所高校新增了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专业，60所高校新增了机器人工程专业， 在新增审批本科专业中，也有18所高校新增了网络空间安全专业，16所高校新增了信息安全专业。中国人民大学、南开大学、同济大学等重点高校都增加了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专业。2018年普通高校招生录取工作拉开序幕，记者走访中发现，考生在填报志愿时往往出现冷热不均的现象，金融类、计算机类、通信类等专业热度居高不下，医学、历史学、哲学等专业遭遇冷门。在专业选择时，部分考生盲目扎堆填报热门专业，有的考生甚至将转专业视为救命稻草。对此，专家提醒，目前各地高校的确有申请转专业的政策，但并非都能如愿。转专业程序十分严格，需要前期申请，进行转专业考试，还有名额限制。考生在填报专业时要理性选择，专业的热和冷都是相对的，需要放在更广的维度去考量。教育部、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日前联合印发通知，决定自2018年7月1号起，全面取消国内高等教育学历学位认证服务收费。取消收费后，已在高校学生学籍学历信息管理系统和学位信息管理系统相关数据库当中注册的学历学位，原则上实行网上查询和电子认证。据了解，下一步教育部将大力推广电子查询认证服务，进一步简化服务流程，提高服务质量，更好地满足对国内高等教育学历学位证明的数据查询等社会需求。为了便于考生和家长了解各高职院校2018年中考招生的具体情况，准确填报志愿，北京政法职业学院将于6月30号上午8点30分到11点30分举办北京市高端技术技能人才贯通培养试验项目及五年制高职招生联合咨询会。参与院校包括有贯通培养项目的北京政法职业学院、北京电子科技职业学院、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等，以及五年制高职的北京京北职业技术学院、北京交通运输职业学院、北京卫生职业学院。欢迎广大考生和家长参观咨询，地址在大兴区黄邑路团河段2号。那么教育面对面节目呢，在稍后啊，从6月30号开始也将进行为期3天的中招直播咨询，为大家呢请来这些院校给大家提供相应的指导。记者日前从教育部体卫一司了解到，在校园足球建设方面，下一步要重点示范引领打造校园足球的样板体系，以高质量的教学、高水平的训练、高品质的竞赛、高层次的保障为目标，在原来4个校园足球满天星训练营试点的基础上再增加40个。从今年开始，教育部将实施学校体育教学综合改革，建立健全各个运动项目教学指南、教学大纲，制作教学视频，加大对师资队伍的培训和场地设施的改造力度，使学校体育从教学、训练和竞赛等方面全面推进。全国学生资助管理中心近日发布预警，回租贷中有陷阱，广大学子请小心。据了解，为了逃避制度监管，部分网络借贷平台换穿马甲，将现金贷业务变身为回租贷，实名为租贷，实为借贷，名为租赁，实为借贷，并将对象瞄准了在校的大学生，严重威胁到学生的权益，形成校园安全隐患。对此，全国学生资助管理中心提醒广大学生务必要提高警惕，理性消费，在金融服务消费活动当中要认真阅读相关合同条款，不要贪图小便宜，提高自己对不良校园贷业务以及其变种形式的甄别能力，当合法权益遭受损害时，第一时间与学校老师和家长商量，要学会用法律武器保护自己。以上是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感谢大家收听。接下来呢，我们进入高招直播咨询。今天呢，首都师范大学、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在节目当中为大家提供有关志愿服务的指导，同时呢，想要了解相关的专业啊政策以及录取原则，都欢迎您呢收听和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教育面对面 RBC 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您可以在上面留言提问，同时呢，也可以拨打热线电话65150822和65150833。 一个声音听不到全局，以声音穿针引线，多一个发言，多一道视角，更多声音，更全面聆听教育动态，让精彩之声打动心灵。教育面对面，越聆听越成长，我们为每个家庭引领方向。 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那已经关注了我们微信公众号的朋友呢，都可以在上面提问了啊。刚才曼秀雷敦提出的这个问题，现在就可以提问啊，我可以看到您的提问。那么接下来呢，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来到节目当中的两位嘉宾，首都师范大学招生就业处处长孙彤，孙处长好。 主持人好，各位网友大家下午好， 欢迎您。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招办主任崔颖，崔主任好。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好，这两所学校呢都是北京考生特别喜欢的、青睐的，同时关注的，而且呢两校的这个招生呢也是非常的多啊，在北京。那么我们今天呢就这两所学校呢来给大家做重点的介绍。我们先请孙主任呢给大家来这个介绍一下有关首都师范大学哈、今年的一个计划。今年的计划按理说是增加了的哈。 对，首都师范大学2018年整体的本科招生计划呢是增加了200个，而且这200个计划呢全都是投放在北京，并且呢都是师范类的专业。那说到师范呢，就是实际上18年首师大师范专业的计划整体是增加了400，除了刚才说到的竞争的这个200个计划之外，还从我们原有的非师范专业调整了200个计划，给师范类的这个专业， 等于师范类的招生计划增加了400个。 是的，是的。 同时呢还新增了3个师范类的专业和方向， 都是方向啊、我们今年新增的3个师范类的方向呢，专业方向呢就是舞蹈学、教育技术和心理学。 这个都是方向。 就这3个专业之前都有招生，这次今年增加的完全就是一个师范的方向啊、也是就是应现在的中小学的这个师资所需吧。 在微信平台上哈，佳他问的是我们的汉语文言大概要录到多少？那今年我们新增的这个3个大类招生里面，就是有中国语言文学类，这个有关系吗？ 对，是的，是这样，就是，今年除了新增了3个，师范类的专业方向，同时还新增了3个大类，专业大类，那个一个是中国语言文学类，这个呢就包括了，我们原来按专业招生的汉语言文学、秘书学和汉语国际教育这3个专业。那还有一个呢是公共管理类，包括了公共事业管理和劳动资源保障。那个还有一个就是生物科学类，这个呢包括的是生物科学和生物技术。这是3个专业大类的招生。刚才说到的这个中国语言文学类，那就是原来如果大家要是关注了首师大的汉语言文学非师范这个专业，那今年是要在大类里头填报，要在2年级的时候才进行专业分流。 也就是说这位考生可能比较想学这个专业，但是今年填报志愿的时候要填报在中国语言文学类这个大类里。 对，是的。 你自己心里有这个专业，然后进去之后你再选就可以了哈。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问题啊，大家的问题就包含着我们今天要给大家想介绍的一些内容。有一位啊说这个我家孩子报了 A 段的小教，分数上了一本线，那么被录取的希望有多大呢？ 我们预计应该上一本线的话被录取的希望还是挺大的。我们首师大的这两个执行2本线的这两个专业，小学教育和学前教育呢，当然首先是要面试，参加过我们的面试，要面试合格。如果没有参加面试的，那就不要填报了啊。填报了的话，也不会给投档的。这个呢，是从去年开始，从2批次 那个 挪到了 提前批次，但同样是执行二本线的。2017年的这两个专业的最低分呢，理科是压着一本线录的，文科是一本线下七分。那我预计呢，今年也不会高到哪儿去，因为今年学前加了80个计划，小教加了40个计划。 可以哈。那么刚才这位朋友其实告诉我们了，就是首师大其实在报考志愿的时候，它含有的这个第一个可以报的提前批的 A 段，那么除此之外 B 段 C 段还有 1P 2P 是不是都有呢？ 对，这个我想跟各位听众这个说一下，就是首师大在北京的这个录取呢，目前就两个批次，一个呢就是提前批，一个就是一批次。一批次我们就不说了，那个大家应该都很熟悉。我们在二批次现在是没有专业的。刚才提到说小学教育和学前教育这两个专业，已经都挪到了提前批了。那在提前批，首师大确实是稍微有点复杂。就是我们在，因为北京的提前批分 ABC 三个段，我们在每一段里面都有计划。那在提前批的 A 段呢，除了有我们的那个艺术类，就是我们音乐美术，还有我们的就是音乐美术和初教的这个方向，这个是在提前批的 A 段。那么我们在提前批的 A 段呢，还有一个可能跟其他的院校都不一样的一个类别的招生计划，就是乡村教师。乡村教师呢也是放在提前批的这个 A 段里面。那在提前批的 A 段，我们同时又有这个小学教育和学前教育。所以为了也是让考生们能够充分的填报这个首师大的志愿，所以我们在提前批 A 段这儿，小学教育和学前教育启用了另外一个学校代码1098。我们其他的专业都用的是1052。只有小学教育和学前教育这两个专业在提前批这儿用的是1098。因为在乡村教师计划里面同样也有小学教育和学前教育这两个专业。一样也是用这个代码， 用1098， 用1098。只要你看到小学教育和学前教育，就都用1098这个代码。 然后除此之外，就都用1052。 对对对。那 B 段和 C 段呢？那就和其他市属院校是一样的。B 段就是双培外培，C 段就是贫困农村专项。 对。 就主要就是 A 段有点复杂，所以大家在填报的时候一定要看明白，就是找对了， 填报哈。这是录取的批次哈。再来看一下晨曦，想问一下我们的专业录取规则是什么？ 就是分数优先，没有极差， 没有极差。 这就是大的原则。 就是我们采用的是分数优先，没有极差， 对， 这样 就是政策性加分呢。我们是提档的时候是认可的，但是进专业的时候 不加， 是要看实考分的。 好，来回答大家的问题啊。继续我们来看一下，有一位我看一下都已经串了行了，说这个他是替天津的这个亲戚来问哈，说首师大在天津呢只招收4个专业，那么选择服从调剂是在这几个专业里调剂，还是在全校的所有专业里调剂？他问的是天津的一个计划。天津。 首先我不知道这个听众他是看到的我们哪四个计划呢？因为我们 四个专业， 就是因为我们今年在天津的招生还不少呢，理科24个计划，文科应该也有12个计划吧，我记得是，不只是4个专业，那有可能他说的是文科吧。他的问题是什么来着？ 总之他就是说，如果我选服从调剂，我是在这几个专业里调剂。 这个我想跟大家说的就是，调剂呢就指的是你这几个专业以外的你的分数没有达到你所填报的这几个专业的那个 录取的最低分、 嗯、 那么还有其他的没有录满的专业、 嗯、 那么这个时候你进入到调剂的这个阶段、嗯、你所报的每一个专业都是你的志愿、 嗯、 那个都不叫调剂、 嗯、 调剂指的是你没有报的、 嗯、 那对于天津的考生来说，如果要是就这四个专业你都填上了，那就不存在调剂的问题了。 嗯 嗯， 那这个下边这个问题其实和刚才这个有点像啊。他说如果填报了首师大六个师范专业，强调了一下师范专业、 嗯、 并且服从调剂，那么是在这六个专业内调剂吗？刚才孙处已经说了啊，在六个专业内那不叫调剂。 对对对， 如果要调剂就是说这六个 出了这六个了 都不行了。但是他强调一个、 嗯、 他报了六个师范专业， 对，这就涉及到首师大的这个调剂的这个原则。我们调剂的原则呢，就是如果你六个专业报的都是师范，那么进入到调剂这个阶段的时候，有可能是进入到其他没有录满的师范专业里，也很有可能会调剂到非师范相近的，只能说是相近，尽可能的接近那个、 嗯、 这个非师范的专业。 嗯， 这个如果要是反过来的话，这个一会儿要是有别的听众要反过来问、 嗯、 比如说我报了六个都是非师范的专业，那我一定不会把你调到师范的专业啊。说到调剂这个呢，我也想多说一句，就是说也希望那个考生和家长在填报志愿的时候，我总是建议大家，就是第一个和第二个专业一定是你最想上的，是有一点点分差。这个是你要定位好，对吧、 嗯、 无论这个专业有多高的分或者是分不是很高，那因为是你最喜欢的、 嗯、 所以你要把它放在最前面、 嗯、 那后面肯定都就是这个应该是按照你的这个兴趣，然后按照分数依次的往下排、 嗯、 那最后的这一两个一定是分数偏低的，同时你能够接受的专业。你为什么一定要都报成高分的，最后没上成， 然后被调剂？ 被调剂呢？因为现在你问我今年哪些专业进入到调剂呢？那我们也不知道， 对， 只能是在录取的时候现场才能看到。 对， 所以就建议大家在这六个专业填报的时候，一定要从高到低都选上。 嗯， 这样呢就不用进入调剂状态。 对。 嗯， 而且这六个一定是你都像你都能接受的， 对， 就可能最后避免被调剂。 我们其实我们之所以有这样的一个调剂的政策，主要是因为在同学们入校之后，新生入校之后，我们在二年级和一年级的第二个学期有转专业的这样的一个政策，就是说非师范的同学可以申请转入到 师范 师范专业、 嗯、 但是师范专业的同学是不能够申请转出的、 嗯、 他可以在师范内部的这些专业里面进行转换 转 啊啊，当然是申请，不是说申请了就都能够转成啊、 嗯、 就是有这样的机会。 好， 嗯， 弟弟想问一下，文科排名2517，能不能报俄语专业？ 能， 可以，没问题啊。 嗯， 他想了解一下汉语国际教育未来的就业情况。 汉语国际教育就是我们原来说的对外汉语、 哦、 嗯，对，现在这个专业也挺热门的， 对， 嗯，去很多的机构、 嗯、 这个就业面还是挺宽泛的。 曼秀雷敦想问，文科609报地理学科师范可以吗？ 文科609，地理师范， 地理师范生， 我觉得还可以吧， 还可以， 应该还可以、嗯、地理的分数不是特别的高 啊、 嗯。 好，还有一位啊，这位芋头啊、排名10843，能被一批的 理科吗？ 没写，应该是理科，我觉得能被一批的师范专业录取吗？ 10843，应该差不多，可以， 差不多、啊、 可以啊。 那 他也没说是哪个专业啊。 对，那 你要是文科就不行了。 是，我觉得应该是理科。那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报首师大我们这几个提前批和一批哈、啊，这些。大概的一个情况，我们要超过比如说一本线。 对，我们现在咨询的是这样、哦、就是说我们建议呢，在这个排名在文科在3000 以里， 嗯， 理科在11600，以里 11600以里，嗯。 都建议那个可以报考 以报 啊、嗯。二本的那两个执行二本线的那两个提前批的专业呢、 嗯， 我们建议就是在一本线附近的这个分数， 嗯， 都可以考虑 一本线 报。嗯嗯 嗯。ZM 想问一下，A 类1098，刚才那个代码吧，应该说的、 嗯、 师范里面有乡村教师，会不会被互调？ 不会， 不会被互调。哦，就是1098，您刚才说既有乡村教师，然后又有出教类， 不会、 啊、不会被、 嗯、不会被，你不填报不会给你调到那儿去的、 嗯、 因为乡村教师和双倍外培一样是不调剂的，它是按区下达计划的，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你报了就录，没报肯定不会录你。 嗯，麻婆想问一下，理科581分试排名10599，想报英语师范专业概率大不大？如果说上文化遗产专业，是不是把握更大一些？ 是的。嗯， 好，那有朋友还在问哈，直播节目是在这里提问吗？是的，关注教育面对面 RBC 啊，您在上面提问就可以了。同时呢，还可以拨打热线电话啊，651-5822和651-5833。我们主持人张征会接听大家的电话，同时也把问题呢送给我们的嘉宾啊，给大家呢来做解答。好，那么这一时段呢，我们就先给大家呢解答到这儿了啊，问题还依然陆续的发上来。那么进入一段广告之后，我们再给大家呢继续来介绍首都师范大学和首都经济贸易大学今年的招生情况，主要我们来回答大家相关的一些问题啊，为最后这个志愿填报啊把好关。那么大家呢可以在广告之后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一会儿再见。 本节目由金华学校特约播出，金华学校更懂中高考，400-650-7766。 多年求学路，今朝可满意，比起复读一年，更怕遗憾一生。金华学校高考全日制班，全方位教学，提升学习效果，精细化管理，提高学习效率，全天候陪伴，励志教育，激发学习热情。谁说人生不可逆，谁言名校不可及，来金华全日制，做更好的自己。报名电话400-650-7766，400-650-7766。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2018第22届中国国际软件博览会将于6月29日至7月2日在北京展览馆隆重举办，欢迎您参加本届软件产业年度盛会。 坐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兴业汇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绿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创造982，北京青年广播1岁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参与6月26日青年广播台庆砸金蛋抽奖活动，我们为你准备了982限量大礼包、小龙虾兑换券，还有特别大奖大溪地5晚8天自由行，当然还有全民参与的982游戏世界杯活动。聆听青春，见证未来，982生日快乐， 982生日快乐。 1504年，达芬奇创造了蒙娜丽莎的微笑。今天， 这幅画收藏在卢浮宫，成为绝世经典。你想过吗？如果画中人会说话，他的声音会是怎样的？ 有很多经典需要用心倾听。2018，跟随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一起听见经典。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听众朋友，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一二级，最大相对湿度50%，最低气温24度。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山区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见4级，最小相对湿度15%，最高气温37度。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约本台提供的天气情况。那么接下来欢迎大家呢继续收听教育面对面。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FM107.3 每晚相约5点半，教育面对面。 本栏目由学大教育特约播出，学大教育专注个性化辅导16年。初三考生注意了，学大教育为初三考生量身定制的中考集训课程全面上线，帮助初三考生解决有限的时间分配与管理问题，优势学科与薄弱学科平衡问题，高原现象与心理焦虑问题，另外还有模拟考试题解析、志愿填报公益讲座。详情请拨打电话400-600-5223，400-600-5223。 2018高考改革持续深入，如何洞悉高招变化，把握人生机会？ 双一流大学名单公布，高校格局产生重大变化， 打破专业招生原有模式，高校大类招生建成主流。 23本合并后第二年，志愿选择进一步精细化。 2018年北京高招大型直播咨询3月1日拉开大幕。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为你梦想护航。 权威解读高招政策，全面解答必考难题，尽在每晚5点半到7点 FM107.3 教育面对面。 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教育面对面2018北京高招直播咨询。进入第二轮咨询，同时进入了我们最后两所高校，首都师范大学和首都经济贸易大学。问题非常的多啊，我们一一呢来给大家回答。那么大家也尽可能的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把您的问题呢写清楚，同时呢也可以拨打两部热线电话6515-0822和6515-0833。来看一下关于首师大的这个问题啊，非常多。天平全市啊8200多名啊，今年的考生比去年增加了不少，学校想当个语文老师希望大吗？理科生吧，哈。 对，如果要是理科生的话，这个8000多名上，这个中国语言文学类，刚才我们说的这个 语文老师， 还是有希望的。如果要是文科生，那就建议就不要报了。 是，看来最后很多理科生倒当了语文老师。 对，所以大家会发现。就是首师大的那个文理兼招的那些专业，因为很多理科纯理科的专业是没法对文科生开放的，但是我们所有的文科类的专业都对理科生开放，就是都是文理兼招的，但是毕竟是文科专业嘛，所以它的计划会相对要少，这样呢就造成这些文科的专业在招理科的这个分数的时候。特别的高，像汉语言文学啊，像历史啊，还有像心理啊，西班牙语、德语、法语，这些分儿都是比较高的。 所以文科生其实挺不容易的， 理科生， 理科生，对， 但是理科生的选择多啊。 对， 嗯嗯。 周国新想问一下，思想政治教育双培计划学生入学之后能参与辅修专业学习和学校社团吗？又发了一遍这个问题。 是这样，双培呢，因为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在对接的部委院校嘛，理论上说你在那个就是对方院校，应该是一视同仁的，这个是都是有协议的，所有的活动啊什么都是可以参加的，如果要想回到学校回到首师大参加各类的活动的话，就有点太折腾了。其实不是不行，只是有点折腾。 可以在对方这个院校嘛，是吧？ 对对对对对，啊，对接院校都没问题的， 好，那这个大家问题啊，那顺便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双培外培计划哈，这也是我们考生们有比较关心的这个一个 双培外培，现在应该对于北京的考生和家长来说已经不陌生了啊，就是现在市属的院校大部分都有。尤其是都有双培这样的一个计划，就是我们通俗的讲，就是用地方院校的这个录取的这个分数上了部委院校相关的一些专业啊。那基本上这个模式呢，就是都是3+1，也有1+2+1的这样的一个模式，就是双培的话啊。不同的学校呢，你拿出来不同的专业对接，很多的这个部委的在京部委的这个院校，比如说像这个首师大，在这个双培的这个对接学校里有清华、有北航、有北师大、中国农大、化工大学和北外，这些都是我们的那个双培的计划。那还有外培的计划呢，就是学校跟一些优质的境外的一些高校呢签了这些合作的协议，我们也是同样是按照区下达了计划之后，同学们报考然后录取，通过第一年在学校把这个语言要过关，因为要参加语言的考试，这个语言必须得达到对方院校的要求之后，一般都是在2-3年级是在境外的这个高校学2年的专业课，然后到第4年级的时候再回来啊，一般各个学校的情况都是差不多吧。首师大的外培的学校呢，有美国的辛辛那提、加拿大的滑铁卢、美国的北伊利诺伊、北科罗拉多，还有爱尔兰的都柏林，就这些对接的学校啊，境外的学校。 来看一下老尤的问题，想问一下辅修有学位证吗？这个辅修证和二专业有什么区别？ 是这样的，就是辅修，就是别的学校我不太清楚，就是首师大的这个辅修呢，就是对那些学有余力的同学来说。除了他主修的这个专业之外，他可以申请我们开设的辅修的这个专业，并不是我们所有的专业都能够开辅修，有一些师资啊、教学资源啊等等方面的原因吧。那所开设的这些辅修专业呢，达到了一定的学分，可以给一个辅修的专科证，也可以给一个辅修的本科证，但是这个只是一个辅修的证书，和你的主修的那个毕业证，那个学位证是不一样的。更明确一点的讲呢，就是说这个辅修的这个证在学信平台上你是目前是查不到，当然还在努力的在沟通这些事情。因为毕竟是同学们有这样的一个付出嘛，对吧？但是这个实际上辅修了之后对将来的就业，我们在做这种统计的时候非常的有帮助。 好，新说理科602能进理科实验班吗？ 数理实验班吧， 他写的是 应该是数理实验班。我觉得可以， 可以哈。还有很多朋友问的关于首师大师范类英语专业的文科的排名是多少，理科也有问的，那我们看一看文科和理科的排名多少， 可以呢能够被师范的这个英语专业录取。 哦， 师范类英语专业，文科和理科都有在问。 那我还 没有，我们还要查一下，是吧？ 我还要查一下，就是因为，文科和理科的这个师范，英语师范还是相对要靠前一点的， 靠前一点 哈。嗯， 我们一会儿有时间在广告时段给他查一下吧。 好的， 先来看其他 的 问题，好吧？想问一下，师范类地理、英语、汉语言文学填报顺序，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填法？ 地理、 英语、汉语言文学。 是这样，就是刚才我提到这个填报志愿啊，填报志愿，我认为呢，有一个前提，就是我个人的观点，前提就是说你最喜欢哪个呢？ 嗯， 对吧？你首先要定位一个你最想上的那个专业，你把这个专业定了之后，那么我们再说后面你所要选的那些专业的顺序。 嗯， 如果要是你最想上的这个专业的分偏低的话，那么这几年一直比他录取分数高的那个专业你就不要填了，就放弃了，是吧？单纯的用分数排这个志愿顺序，这是我个人不太主张的。如果要是说现在你没有任何选择，就是说我这几个专业哪个我都挺喜欢的，那 OK， 那我们就从高分开始，看根据这几年的高分，哪个分数相对的高，我们把它放在前面。比如说像英语师范，汉语言文学师范，还有一个地理师范。 LH 想问啊，本科英语师范专业毕业生继续读研，读研的时间是否算在规定的服务期内？是应该是五年服务期内还是？ 不算， 不算哈。好的，三把火想问，580分报计算机专业可以吗？他在一本线上48分。 我们预计这个分还可以吧，擦边吧，因为计算机师范是在这几个师范专业里面分数稍微低一点的。 好，我们来看一下哈，看一下电话的一些情况哈，刚也有很多朋友打电话进来的。邹先生想问，理科生556分有哪些专业可以录取？这还没想明白，光凭着这个分儿就哪些专业？ 这个556分， 理科， 这个分儿是稍微有点紧张，我认为 32分， 对，稍微有点紧张，就 20， 就是这样，就是说其实可以报，我认为啊，虽然说有点紧张，但是录取这个事情都很难讲，今年首师大又增加了那么多的计划，并没有像外界谣传的那样好像会飙高到什么样的程度哈。 大家也别害怕， 我是这么认为的。所以呢，我觉得可以填报。当然填报了之后，后面的院校也要认真的选好填好。那首师大的这个分数要是填的话呢，还是那个原则，就是把你最想上的放在前面，然后最后两个一定是查一下我们的这个就是网上的这几年录取的分数的情况，那看看哪几个压着我们录取线进来的那些专业，你 报上， 你觉得这个专业我能接受， OK， 那你就把这个填上，因为有好几个，所以我不知道你对哪个更感兴趣一点，更能接受一点，一定要在最后要放一个这样的专业，这样就不至于进入到调剂的状态。 好， 刘 小姐，拔尖英语实验班也是在师范专业内选拔吗？您先回答这个问题。 是这样，就是今年新生开设的这个英语实验班呢，就是实际上就是我们公共外语，它并不单独建制的。大家都知道进校之后这个公共英语呢，都是要根据大家的这个程度来分班。不同程度的可能它的这个教学的这个内容啊， 和这个深度啊等等，都不太一样嘛，对吧？那今年呢，就是在这个分班的基础之上，我们又准备再进一步成立一个这个拔尖的英语实验班啊，这也是就是首师大进入双一流之后，在我们新的人才培养方案里面，希望能够有更多的更优质的那个学生，在他的大学期间，更有更好的这个外语的基础，对，为他将来就是这种国际化的视野呀、啊、将来的境外的学习呀、啊、无论是留学也好，深造也好，还是在校期间的这种交换也好，打下一个很好的基础。这个是不分师范和非师范这样一说的，就是因为公共外语它是要选课的嘛，对吧？就是你进了哪个班，你就根据你这个班的时间，最后你要选课，它是打乱的。 好，那我们再问一个问题哈，然后让孙处休息一下。师范生本科毕业的时候，双向选择就业，没有达成就业意向，会被指定到单位就业吗？ 不会。 不会吧？ 肯定不会。 双向选择吗？ 对对，现在都是双向选择，我指定你，你可以不去。 不服从调剂影响下批次录取吗？当然影响。 不服从调剂，不影响下个批次录取，影 响 的是这个批次的录取。 对，就是你会调到下一个批次。 对对对对对，不服从调剂的话，万一没有被你这个报的专业录取的话，那你就被退档了。 对，所以这服从调剂这件事情，大家要仔细考虑啊。好，那我们先让这个孙彤处长呢休息一下哈、啊。关于首师大问题，我们先给大家回答到这儿。我们那儿还准备了一大摞的关于首经贸的问题，一会儿接下来我们要请这个崔英主任给大家呢来回答一下。那么关注了首经贸的这个家长和考生呢，接下来我们看看哪一个问题会涉及到您。 直击教育热点，提问尖锐议题，瞄准政策动态，比对升学走势，关注亲子关系，一起一扶，掌握家庭教育新形势。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周一至周日每晚五点半，越聆听越成长。 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关注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同样是一所北京考生特别喜欢的学校哈，报考的也是非常的多。那我们看看今年在北京的招生计划是不是能够满足绝大多数学生的要求。崔主任， 好的，我们首都经贸大学2018年的招生计划呢，跟2017年来说是保持相对稳定的。我们2018年的招生计划是一共是招约1700人。那我们在北京的录取批次也是比较多的。首先是提前批，提前批呢，我们这个提前批 B 段还有提前批 C 段都有招生计划。提前批 B 段呢，就是双培计划和外培计划。在这个 B 段里头呢，我们是一共有110个人的计划。啊，其中是双培有96个人的计划，外培是有14个人的计划。那么这是在提前批 B 段，提前批 C 段呢，我们是北京农村专项计划，在这个里头我们是有45个的这个招生的计划。那么提前批 C 段是要看这个考生的户籍和学籍都在远郊区县的农业户口的考生，他可以在提前批 C 段来报考。这是提前批的计划。那首经贸在本科一批我们有1116个招生计划，那么其中呢文科是招277人，理科是招839人。那么我们在一批的招生专业有30个招生专业啊，基本上这30个招生专业都是文理兼招的。我们在本科二批有416个招生计划，其中呢文科是招188人，理科是招228人，那么有10个招生专业。 十个招生专业。好，那是今年的批次和计划，我们刚才说了。那么在 B 段的双培和外培，今年的招生规模和对接院校有变化吗？ 没有变化。双培计划我们跟去年的招生的人数还有对接的学校都是一样的。我们对接的央属高校有这个五所，中国人民大学、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央财经大学、中国政法大学还有中国传媒大学。专业呢是跟去年也是一样的，就各位考生和家长可以看大家手里的招生专业目录。特别要提醒一下，因为刚才也提到了这个提前批 B 段的双培计划和外培计划是分区来录取，所以一定要看你所上的这个专业在 相应的区有没有相应的计划。 嗯，对。好，那么关于手机帽的问题啊，大家提出很多，我们通过这些问题来给大家呢来做解答，也可以通过每个问题大家都可以去了解到自己想要的那个点。想问一下这个二本分数线能报提前批 B 段啊、哦、这个 这个是不行的，对，这个 B 段要执行一本线上的分数啊、嗯、 这是最基本的一个常识了哈。嗯，手机帽同分下提档了，录取选专业语数英先看哪一科啊？ 嗯，我们同分条件下是先看语文，语文、数学、外语，然后是综合分数。 嗯嗯，董小姐想问一下，为什么志愿表上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不同分数段都有录取？ 这个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正常的现象吧，因为任何一个专业，因为我们在北京的计划也多，所以呢它是各个分数段都会有啊啊，所以这个是一个很正常的，就是那个家长可以看我们的我们网站上是有每个专业近三年的录取最高分、最低分还有平均分，实际平均分是具有参考价值的，大家可以看一下平均分，就按照自己的分数来报考就可以了。 对， 嗯， 人力资源管理专业是手机帽的优势专业吗？ 这个专业是我们是我们的优势专业，是我们国家级的特色专业。 嗯 啊，所以这个专业的就业的包括它的师资还有它的就业情况也是非常好的。嗯， 理科考生555分，手机帽一批有希望吗？ 555分，一批可能希望不大，因为我们这个一批这三年都保持在11000名左右， 嗯， 他这个555分应该可能名次更靠后，但是上二批是没问题的， 嗯， 二批我们是在16000名左右， 有10个专业可以选择，是吧？ 对的，有10个专业可以选择。 嗯，那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这个一批、二批，我们大概都会在线上多少分能够被录取？就是刚才您说的这个排位哈。 嗯嗯。好的，因为今年的分儿普遍的就是高分考生比较多，所以我觉得建议大家要参考那个排名，因为今年的这个文科的分数线一本线也比去年的一本线高了21分，所以呢大家不能完全看分数，要看排名的话，手经贸近三年在本科一批次的名次是在2900名左右啊，就2900名左右往上的考生都可以选择报考，那你名次低的那你可能可以冲一下啊，如果要是名次靠前的，大家也可以选一些你们喜欢的专业，这是一批文。那么一批理呢，我们这三年的录取的名次就是刚才提到的11000名左右啊，11000名左右及以上大家都可以选择报考。那么到二批，我们的二批文科大家可以参考名次是4200名左右啊，4200名左右及以上是可以的。那么我们二批的理科是16000名左右， 嗯 嗯，大家可以主要还是参考排名更具有价值一些。 嗯 嗯， 好，来我们再看一个问题哈，这个又发了一遍，理科女生538分啊，想报二批，想问一下工业工程和法学两个专业哪个放在前面，另外想了解一下两个专业的就业前景和优劣。 优劣，538分，高一本线6分，对，这个我觉得就是刚才我说的，建议这位考生可以参考一下排名啊，因为我们在二批的排名是16000名左右，我觉得他这个分数上二本是有希望的，但是没有十足的把握，从名次上来看。那么至于法学和工业工程，因为这两个专业是属于不同学科的啊，因为法学更偏向于文学，偏向于法学这块，那么工业工程是工学的学科啊，这个我觉得还是差别挺大，就是看看 应该很好分辨， 对，看看他更喜欢学哪块。那么至于怎么来报，我觉得还是可以看一下我们近三年的录取分数，建议由高到低，因为我们的二批的专业也不是很多，这个也是比较有好选择的。 嗯嗯，好，就是把最低的那个最好保底放在那个 放在 拖一下， 对，放在最后。 嗯 好，我们来看一下手机帽的问题，哎，还有哪一个没有看到啊？理科连年有余，说理科8000名，会计专业和金融学英文班有希望吗？如果不能保的话，财务管理或人力资源管理能够可以报吗？ 嗯， 八千名 理科，如果要是冲注册会计学哈，会计学和英文班、金融学英文班，这个可能得是冲一冲啊，这个名次不保险。如果要是财务管理，还有刚才是提到人力资源吗？啊，人力资源，这个是基本上是还可以的啊，就是这个可以，就是他提到的这四个专业可以作为两个作为 冲的，然后两个作为稳的， 稳的 啊，然后一定要再选择分差低一点的，对，再选两个保的，嗯，这样会更稳妥。嗯， 想问一下，统计学和经济统计学有什么区别？ 统计学和经济统计学都是属于我们统计学院的专业啊，但是统计学它最后受的是理学学士，它的在学习当中它更偏向于理，它的数学难度会大一些学习。那么经济统计学它最后受的是经济学学士，嗯，它就是更偏向于运用这个经济相关的知识，然后来学习统计啊，这两个最后授予的学位是不一样的。 嗯嗯，好考研吗？ 好考研还是在于自己吧。你要想考研的话，一定要把基础的学科都要学好。 嗯，好，来看一下屏幕啊，还有让您估一下提档线的呢。 提档线啊，提档线我觉得就是大家可以参考一下名次了，刚才提到的那些名次，按照刚才提到的名次对应一下今年的分数啊，就是可能幅度也不会很大，因为毕竟市属高校在北京的招生计划很多啊，那么这个名次还是相对稳定的。 好，嗯。有想问一下，有哪些专业可以辅修？公共外语可以学法语吗？ 这个辅修也是刚才跟这个首师孙老师提到的是一样的，就是不是所有的专业都开设辅修专业，那就是我们比如说我们的会计、金融这些会有辅修，那么法语就看看到时候会有没有辅修的这个专业啊。 他是想问公共外语可以学法语吗？ 公共外语，我们是这样，我们两个有两个外语了，可以学法语，对，嗯。 工商管理、国际会计方向有什么样的特色？有没有在校期间有没有出国的机会？ 工商管理、国际会计，这个是我们一个英文教学的一个专业啊，就是它的课程很多专业课是这个英文的原版教材啊，然后它的这个授课方式也基本上都是全英文的。那么它在期间有很多的出国机会，因为这个专业跟国外有很多的交流项目啊，学生还是有很多出国机会的。 好，嗯。文科609排名2570，想进贸易经济专业的几率怎么样？刚才我们说了是 文科 2900以内哈， 2900以内。贸易经济去年的平均分对应的排名是2300多名，就是可能还可以要冲一下吧， 还要冲一下的 啊啊，也是差不多可以 冲一下，差不多就但是可以就是可以报到冲的那个位置上， 对，冲的位置上， 头两个专业哈，可以报一下， 可以报一下。 那么这一时段只能先回答到这儿了，马上要进入广告了啊。那么下一时段呢，我们继续来给大家呢回答有关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和首都师范大学这两所高校啊，大家关注的问题，也可以继续把问题提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教育面对面 RBC， 同时呢可以打我们的热线电话。6150822和6150833，好，下一时段我们再见。 角度再广，也不过360度；倍率再高，最多只能放大25万倍。就算视力再好，顶多只到2.0。人的眼光总有局限，谁能带您超越？ 摆脱单向片段、平面的眼光，以超宽超广的教育视角，无限放大您的视野。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周一至周日每晚5点半，越聆听越成长。 本栏目由学大教育特约播出，学大教育专注个性化辅导16年。初三考生注意了，学大教育为初三考生量身定制的中考集训课程全面上线，帮助初三考生解决有限的时间分配与管理问题，优势学科与薄弱学科平衡问题，高原现象与心理焦虑问题，另外还有模拟考试题解析、志愿填报公益讲座，详情请拨打电话400-600-5223 400-600-5223。 坐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兴业汇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绿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创造982，北京青年广播一岁了。

录取概率有多大呢？ 录取概率还是很大的，但是注会可能会稍微的那个差一点啊，可以冲一冲，这个就都可以报上啊，我觉得是可以碰得上的。 好，来看一下这个我们这个屏幕上的问题啊。好像很多问题都特别相似哈。首经贸老师，文科595，排名3380，进工商管理国际会计专业有多大的把握？另外，首经贸有孔子学院吗？汉语国际教育学生就业如何？您可以看屏幕啊，问题比较多。 第一个， 第五个， 先说第一，第五个， 对， 第一个问题就是文科595排名3380，这个进国际会计是可以的。因为国际会计是我们在二本招生就是他上二本的国际会计这个分是够的。首经贸有孔子学院我们在美国有孔子学院，那么汉语国际教育的学生，我们的就业都是就业率都是很高的那么学生的就业前景都在98%以上所以我觉得他要想就业是没有问题的。 好，那下面这个问题应该是没有问题哈，文科630排名， 文科6301485报注会， 这个更名次更靠前。 对，这个是文科，文科的话那他注会可能还是要冲一下， 注会 要冲一下但是也可以报，因为他这个分算是高分 了 高分了，所以他可以从最高的这个注会来报起。 考研和就业怎么样呢？ 考研和就业这个就是 注会都很好， 对，没问题，对，因为我们就是整体的学校的就业率，包括现在在北京的就业形势都很好，就实际他要是想就业那是都可以找到工作的那么考研呢，就首先你要有一个目标，然后呢你得需要自己的努力如果要是在注会的话，这一直这个好好学，因为生源都是很好的我觉得他要考研那就是得这个得看自己努力了 在学校里面有这个在校期间就考下这个 证注会 证 是这样，就是注册会计师考试实际是要求毕业以后才要考的所以他这个注会的这个专业是在校期间可以学习相关的考试的内容的但是考试得毕业以后，对，毕业以后才能考。 有工作年限的要求吗？ 没有，就他只要毕了业就可以考。 但是你得毕业才能考。 对，在校是没法考的。 是这样。好，那还有一位朋友哈，想问一下，首经贸的这个公共外语，公共外语是哪几门外语？ 我们的公共外语是有，就是在校生学的，我们统一的是有英语，然后还有日语。 那刚才游问的那个问题说可以学法语吗？ 法语是这样，就是如果要是辅修专业，你要想辅修法语的话，如果要是法语开了辅修专业，你是可以辅修的但是如果要在上学学的话，那就只有英语和日语。 就是公共的 公共外语。对， 如果真想学法语的话。但是就得转专业了吧？ 对，转专业也是可以的。对对对，这也是一条思路。 好，这是这个在微信平台上大家关于首经贸的问题哈，我的这个已经刷不过来了，我们还是来看屏幕吧。我们的这个编辑已经给整理一下哈，张先生，看一下，这是关于首师大的问题543分一个兵，想问一下理科能上首经贸哪些专业呢？ 543分，这个一本是没希望可以上我们学校的二本专业可以关注一下二本的专业 二本的专业，要不然您给大家介绍一下这10个专业都有什么？ 好的，二本专业有10个哈，十个就是首先是这个大家关注比较多的工商管理、国际会计。还有我们两个外语类的专业，商务英语和法语，还有我们这个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金融信息管理。这个金融信息管理和刚才的国际会计这两个专业都是属于全英文教学的专业，还有我们两个传播类的，就是传播学和广告学，然后还有我们的法学，然后还有我们三个工科专业，工业工程、环境工程还有安全工程（括号注安师）。一共这十个专业。 那么在这个。大家选择的时候就按照自己的兴趣和爱好哈来找吧。 对，来填吧。 金融与经济哪个更好？金融为什么分儿较高，而经济学 不是不应该是这个我们更强的专业、 我觉得是这样哈、金融和经济那个，因为我们是首经贸，是财经类的高校，实际金融经济都是我们的特色、那么实际分高的专业不见得好，因为这个专业好坏有很多的评价的体系，比如说你的就业、你的师资、你的科研啊、那么分数高低只是其中的一个方面，所以大家不要总觉得分高的一定好，就一定是要看自己适合学什么专业啊、然后再按照自己学的专业先选自己想学的，然后再把这些专业合理的进行排序来进行填报啊，就不要根据分高分低来鉴定这个专业的好坏。 好，刚才呢我们是回答了关于首经贸的这个相关的一些问题哈，那么崔主任也给北京考生一些填报上的建议啊。 好的，我觉得填报上的建议，首先这个提前批实际这个很多家长可能还有误区，提前批B段，尤其是B段这个双培计划和外培计划，一定要看清楚它的这个分区的计划啊，因为你关注的这个专业不见得在你们区有招生计划，这是关于提前批 B 段，而且它是分区来录取。那么在这个提前批 B 段里头，它是不调剂、不征集的啊，就是你把想报的专业报上，然后就可以了，那是没有调剂说的，这个大家不要有所担心。那么至于这个一批次和二批次就是比较简单了，就是大家一定要根据你今年的分数和对应的排名啊，然后再对照你所关注的那些专业近三年的录取的情况，因为分数是一个绝对值，就是大家还是要关注一下排名啊，就刚才已经提到了，就是把你们想学的专业找出来，先挑出来，然后再把这些专业根据近三年的录取情况有一个排序，那么注意这个排序一定要拉开一定的梯度，您别把这个录取前六名的专业全排上，那也有可能这六个全落空啊，所以一定要拉开梯度，三分四分的这个梯度就是一定要有一定的距离，然后另外一定要提醒考生一定要点服从专业调剂，这个是在平行志愿下很重要的一点啊，因为现在咨询当中很多的考生和家长还有这样的误区，说我不服从调剂是不是就到了第二个志愿，那么平行志愿是一次性投档，所以一定要点服从专业调剂， 不服从就掉下一批次 了，对。 好，那么关于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我们就先给大家说到这儿哈，因为稍后我们再一块儿啊集中的来回答大家关于两所学校的问题。微信平台教育面对面 RBC 您继续发送，我们的热线电话65150822和65150833，我们接下来呢穿插回答两所高校的问题了。 一个声音听不到全局，以声音穿针引线，多一个发言，多一道视角，更多声音，更全面聆听教育动态，让精彩之声打动心灵。教育面对面，越聆听越成长，我们为每个家庭引领方向。 教育面对面高招咨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是杨洋。今天我们请到的是首师大、首经贸两所高校哈，这个招办负责人给大家来集中回答问题。从我们二轮的直播来看呢，这两所学校的关注度特别的高啊，问题也相当的多。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回过头来看看啊，首都师范大学的问题，请孙彤处长呢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哈。来看我们的屏幕，理科高考573。上文化产业管理或者戏剧影视文学稳不稳？ 刚才是这样，就是我记得我刚才说过，就是他说的这两个专业，文化产业管理和戏剧影视文学都是文科类的专业。那因为是文科类的专业，他在理科这边投放的计划就相对的要少，所以说呢，相对纯粹招理科生的，你比如说像计算机呀、像这个信息管理、信息系统啊这种纯招理科生的这种专业，它的分儿就会高，因为它计划少嘛。 对，这是文理兼收的。 这是文理兼收，所以呢，这个。我不能说有多稳啊，这个分儿本身就是一个擦边的分儿，建议他如果要是喜欢这个这两个专业放在前面，后面 去选理科专业， 后面还是要选一两个分数偏低一点的理科的专业。 哦，这个问题我现在可以啊，再来看一个首师大，然后再看首经贸啊。关于这个美术生，说想问一下孩子分数，专业233，文化470，综合515，会不会提高？想问一下今年的分数。这个现在好说吗？ 这个艺术类的分呢确实是不是太好说，就是但是我觉得这个分，因为它的文化课的分考到470这个分还是可以的。文化课我们是占60%，就是470要乘一个.6，然后再加上233，那这个分其实还行，我个人认为还行，就是我对于如果没有十足把握的考生来说，比如说像类似于像这样擦边儿吧，他应该是在边儿的上面，我认为啊，那个我建议大家呢，就是说还是要选择一个比较稳妥的，就是这个艺术类的目前的这个填报的形式呢，因为是传统志愿嘛， 顺序志愿。 对，顺序志愿，所以大家学这么多年下来也很不容易。如果没有特别的这种指向的话哈，比如说我就要学哪个学校的哪个专业，或者说我就要学某一类的专业的话，那我觉得还是要填一个比较有把握的啊。除非是那种特别有指向的，可以考虑，我就要填，我就要任性，这个是允许的。 好，回归本真，首师大的小学教育今年文科多少分有把握录取？孩子是面试过了，口语过了，576分。 这是文科吗？ 文科小学教育。 文科576是在线上1分。 文科今年是多少分？ 500，不是575吗？ 我们来查一下啊，我有点记不住。 对，是的，是的。 光记得 文科就是576，就是一本线的分。 啊，对，我们去年是这样，去年，首师大的这个小学教育和学前教育的录取的最低分是在1本线下7分，我个人认为今年应该不会太高，因为刚才也说了，小学教育加了40个计划，学前教育加了80个计划，但是这两个专业确实是关注度很高，从面试的人数上看就能看得出来，我们今年面试的来全部来参加考试的这个面试的人数是6680人。 那我们来看一下刚才这个问题哈，一方乡土想问一下，师范类专业毕业的时候，毕业证上会注明师范字样吗？ 是的。 好，那么刚才查一下文科576。 刚才就是就是压线。 对。 还是有希望的。 有希望哈。好，我们下面看一下还有哪个问题没有问。 免费。 看看 所有的师范生都是免费的 吗？是的，免收学费的啊，不能说全部免费。 大报纸上的小学教育没有标注免费，是不是可以不马上就业？有这样？他指大报纸是不是指的我们那个大厚本啊？ 免收学费没有吗？ 来，我再看。 我们应该是在我记得是在一个最后专业的最后统一说的，就是。那我现在统一说，就是首师大的师范类的专业，从建校到现在一直都是免收学费的，但是还是有一部分，比如说饭费啊、住宿费啊这些，还是要交的。但是师范生，每个月呢还是有，目前是220块钱吧，我记得。对，生活补助的，当然师范生。在入校以后，这个也要跟大家说，是要签一个协议的啊，在毕业的时候，你的就业的方向，是有要求的，那就是去基础教育行业， 就是也就是当老师吧，中小学当老师。考研呢，按规定呢，按协议的规定约定，也是考北京的，教育硕士。教育硕士之后还是要去那个当中小学的老师。当然也不是说，你说我毕业的时候，我就不想当老师，比如说我就要出国，这也不是说不可以，那就把那个四年的培养费返还给国家。 我记得刚才还有一个问题是说，如果在这期间有奖学金的话，是不是也一并要返还？ 那倒没有特别，因为返还的是培养费嘛。因为你比如说你学普通的一个专业，学一年的学费是5000，四年下来4-5万，但是返还的培养费是36000。 好，璇想问一下，文科排名1083啊，去世界史概率大不大？将来的就业方向主要在哪儿？ 这个排名去世界史的概率还是挺大的。就业方向，世界史主要都考研了。 都考研。 因为世界史是我们的那个基地班。也是我们那个在这个各个专业里面排名靠前的这个专业。世界史呢也是我们这次就是世界史应该说在每一次的各种的这个评估当中都是排在前面的啊。所以呢这个也是在业界很有这个影响的一个专业啊，首师大的这个世界史也产生过一些大师。所以呢基地班的这个最大的好处就是它的保研的名额很高。所以像历史基地班，就中国史的基地班和世界史这个基地班，两个的上研究生的是这两个专业的最大的那个本科就业的一个方向。 那就是如果上了这个，你基本上你就要保研，就要去读研，是吧？ 对，这是他们的一个传统，而且他们保研的这些同学，留在首师大的都很少，大部分都去了北大和北师大。 好吧，文化产业管理以后有什么就业方向在哪儿，发展怎么样？ 这个就业方向太广了，比如说像经纪公司啊，演艺界的各类的这种相关的一些文化企业啊，这个都是他对口的一些，包括像一些新闻部门，一些出版部门等等，都是他的那个一些就业的方向。 大明想问的这个问题，想问一下首师大的保底分数大概是多少？还是得看排名吧。 对，这个哪敢说呀？主要是说不出来。 是，包括首经贸其实也是一样哈。刚才其实两位老师把这个我们各自的批次的排名啊，文科理科呀，都给大家说的挺明白了。那么大家就按照这个排名来算，要说告诉您一个保底的分数，还真是谁也说不出来。 对， 谁也对录取的时候之后才 没法说。对，因为也不知道，是吧？ 对， 不到最后录取。 对，这个是自然形成的。 对， 对。 首经贸两个二本文科专业有没有单科分数的限制？ 单科是这样，就是我们首经贸所有的专业对于单科成绩还有英语口语都是没有要求的啊，这个各位考生放心。 对，这个跟首师大那个不一样。首师大有很多都有这个。这个单科成绩的要求，比如说所有外语类的专业，都有那个口语的要求，语种的要求。 那个得是参加口语考试的是吧？ 对，还有这个英语那个单科的要求。大部分的理科的专业对数学也都有要求，但实际上这几年我们从录取的这个情况来看。因为单科被挡在这个专业外的很少。可能也是因为有这个要求，同学们在报考的时候根据自己的情况已经有了这样的一个选择。 原想问哈，还是刚才想让您帮着查一下那个问题，师范类英语专业文科生大概排名是多少？ 文科我刚才查了一下，文科去年是在577线上20分，这应该是在2800文科2800的样子。 嗯，中国语言文学类文科大概排名是多少？中国语言文学类啊。这个也需要我们查。 是这样，就是中国语言文学类今年才开始的大类。之前呢都是按照专业录的。我想今年的中国语言文学类应该分数不会太高，因为是大类嘛，它里面有秘书学，有汉语国际教育，还有汉语言文学。因为这三个的这个之前的这个录取分数是不太一样的，比如说像秘书学，我们之前的分数相对的要低一点，但是呢，汉语言文学呢，这个分数呢就会高一点啊。文科的排名大概在2900吧，我预计。 好的， 综合一下。 好，那我们回答最后一个问题，还得简短一点啊，要结束了。首经贸金融学和金融学英文班所学内容有什么区别？这两个专业算首经贸的好专业吗？ 好专业这个就不说了，就是还是看大家喜欢学什么啊，这个是相对的。那么金融学和金融学英文班呢，那英文班顾名思义就是它也是英文教学的专业，那么它的这个英文班基本上的它的专业课程也是采用这个英文的原版教材，然后全英文来授课。 首师大英语普通班要单独参加口语考试吗？ 什么英语普通 要参加 英语专业吗？ 普通班就是 大英，是公共外语吗？ 没有，就写的英语普通班。 英语 要单独参加 是英语专业吗？ 英语是 专业吗？ 就是这样，就英语专业的话，这个没太听懂啊。那这个是公共外语吗？我理解的应该是公共外语。所有的公共外语入校之后都是有一个分班考试的。 那这个可能 对他可能是我觉得他应该是区别于刚才我们提到的那个实验班。就是在分班考试的时候自然就分出来实验班和普通班了。这个都是要通过一次分班考试来决定的。 好，只能回答到这儿了啊，非常抱歉，我们节目结束的时间马上就要到了。那么明天同一时间呢，我们来关注一下有关高考复读啊，那么也欢迎大家呢继续收听和参与我们的节目。非常感谢今天来到节目当中的孙彤处长还有崔莹主任啊，辛苦了，回答这么多大家的提问。也感谢大家关注我们的节目教育面对面，欢迎大家随时的可以在上面留言关注我们每天的话题。我是杨洋，感谢大家的收听，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楼市好声音的重播版，明天同一时间教育面对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本节目由新东方优能中学教育特约播出，找方法到优能。在高考的人生路口，你是否迷茫功亏一篑而失意地走向社会？你是否懊悔发挥欠佳而遗憾地错失梦想大学？青春来不及彷徨，人生经不及等待。北京新东方优能中学高考复读班，全日制教学，军事化管理，优秀师资团队担纲，是要带你赢回荣耀。暑假50元体验班，带你重燃最初的梦想，开启我们的圆梦之旅。新东方圆梦专线400-101-3944。本节目由技巧教育赞助播出，做自招报志愿就去找技巧，400-600-7500。技巧升学规划研究院，专注高考志愿14年。家长的问题就是我们的问题，解决考生沟通、高考成绩预测、专业院校选择、自主招生申请难题。服务覆盖自主招生、填报志愿、港澳台、艺术生报考等方面，每年帮助上万名考生实现理想的高考升学。赵京团队祝你成功，咨询热线400-600-7500。 每一粒米，每一滴奶，每一个细节，我们都在用心守护，只为更安心的你。 守农，美好生活守护者。 亲民接地气，红酒牛栏山，鹏城食品健康肉食专家，源自顺心，一诺千金，顺心控股。 脱贫攻坚战，我们在行动。全市共产党员献爱心捐献活动自6月份启动，善款将用于困难群众精准救助帮扶。2017年全市接受捐款共6340.28万元，